生提供一些生活呀和学习的指导。The foreign student advisor gave a list of things they should do. 这个指导员呢或者顾问呢帮助学生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呢？为他们列出一张单子 ，gave a list of things they should do， 照着单子去做事，他们的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Let's see what is listed on this advisor's sheet. Pay 2 months' rent in advance. Open a checking account. Shop for sheets and towels.Call the electric company to start the electric service. Call the gas company to start the gas service. Call the telephone company to get the telephone installed. Six items, right? 给他提供的单子上呢有六件需要做的事情。做了这六件事情以后呢，按照理论上讲，一个学生呢就可以开始自己在新的城市的新的生活。我们看看第一个事情是 pay 2 months rent in advance， 要求提前 in advance 提前付两个月的房租。 Why 2 months rent in advance？ Well, at least in Los Angeles, it's customary for the person renting an apartment to pay the first monthrent and the last month of rent. And this, is sort of a kind of security for the landlord. As a deposit. Right. When you leave that apartment, frequently you will get back that second payment. Okay. 我们说为什么要提前付两个月的呢？Alan 说，比如在洛杉矶，房东都需要你预先交付一个月，然后呢把最后一个月的房钱呢也交掉，作为一种什么，作为一种担保性的，我们说押金性的。如果房子有任何损坏，或者万一你中间误了一次交费，这一个都可以作为一个担保。所以 2 months rent in advance， 这是第一要求。第二个呢， open a checking accountAnd there is another account called a savings account, right? Yes, and in the U.S., it's when you go into a bank to open an account, you usually will get both accounts opened up simultaneously, a checking account and a savings account. And that's because in the U.S., almost everyone, if they're not using their ATM card or credit card, certainly must have a checkbook with them at all times. Do you use checkbook too? Yes, I do. And I try to, with your credit card? Yes, I try to use my debit card usually first. And if not, I'll write a check. And if that fails, then I'll try to use my credit cards. Okay. 他说这是 Alan 说这是习惯，因为我说在美国除了这个支票户头以外，还有一个储蓄户头。他对，一般你去的时候他给你开两个户头，因为支票户头呢用的比较多，美国用现金的地方比较少，都是用支票用信用卡来付款，所以呢开个支票是很正常的。他现在 Alan 自己呢也既用信用卡，同时也有自己的私人支票本，可以随时来用，根据情况不同来选用。我们再看他下面做的Shop for sheets and towels， 你生活需要的床单毛巾要购买。 Shop for 就去购买这些东西，这里的 shop 是一个动词。然后我们来看呢，要打三个电话。 The three calls have to be made in order to get your house going, right? Yes. This is the electric company. 干什么呢？供电局给你供电，你要打电话。然后给谁呢？给煤气公司打电话，给你提供煤气。然后还有什么呢？ Call a telephone company to get a telephone installed. This is really troublesome, right? Yeah. Three phone calls. 如果是一个新房子，你可能觉得不麻烦，因为确实很方便，你打一个电话，电话公司就会告诉你，好了，现在你的电话已经开通了，就这么简单。你打一个电话，煤气公司就说的，好了，十分钟以后你就可以用煤气做饭了。你再打一个电话，可能五分钟灯就亮了，但是你必须打电话。This is required， 这是要求的。 Yes, and I should tell our listeners that in most apartments, even for student apartments, they will not have to call the electric company or the gas company. The electric will already be in the room or apartment, and so will the gas. Right. And sometimes you do not even have to pay for the amount of electricity you use or the amount of gas. These are called utilities, things such as electricity and gas. And so for having a telephone installed, you probably will need to call the phone company. Yeah. And, but at this point, even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has been slow to catch on with cell phone technology, having phones installed in houses is becoming less and less common. Oh, okay. Alan Just use your cell phone. Okay. Alan 说的我都让我想起我在美国，他说其实经常在美国出现的情况是你不用给电器公司，也不用给供电局和煤气公司打电话，你唯一需要打的一个电话呢，可能就是让你的电话线开通。我当时就是这样的啊，十几年前我就是只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呢两个小时以后电话就来了，说你现在的电话已经开通了，请你把你买的电话插上就可以使用。虽然我们看见打了这么多电话，其实呢还是很方便的。所以 Alan 也说在美国一般的电器和煤气都包括在你的房租上了，不用单独结算的，所以也不需要再打电话重新开通，他们一直和房子是一体的。Okay, let's move to the last paragraph. Now they have paid 2 months' rent in advance and called the electric company and the gas company. They have also bought sheets and towels, but they haven't called the telephone company yet and haven't opened a checking account. They are going to do these later. Okay, of 6 things, they have finished 4 so far. Yes, not bad. 他们已经很有效了，把六件要做的事做了四件，两件没做的事呢，在我们看来都是很重要的。I think those two left undone are actually important ones. Right. I was going to say they might have prioritized telephone company and checking account and,、 uh-huh. say, and left,、say, sheets and towels. Well, that's important too, but...、 Right. Yeah. 所以对他们来说呢，就是他们认为做的四件事情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不能不烧开水，你不能不那个没有电，不能没有盖的和用的，这些他们都很重要。可是在今天看来呢，如果这些东西我们都带去了，或者是都在当地那个房间里具备了的话呢，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可能还是电话和我们的个人支票，这是我们对外活动的，就是社会交往的最重要的两项。 OK, I think this is a very useful list of information telling people how to get settled in the new city. But settling in Beijing is not the same as this one, right, Alan? Well, it's not exactly the same,、mm-hmm. although I think、I have my own list in which I've done a number of things and still have a few things that...probably are the most important that I haven't done yet. So、it's a similar situation in that respect. But as far as、paying 2 months rent in advance,、usually、mm-hmm. that's not necessary. And、opening a checking account, I haven't had to do that. I've opened a bank account, though. Right.、 Sheets and towels, they've already been placed in my hotel room. 、electric company and gas company and telephone, I haven't had to worry about at all because I'm carrying my phone in my pocket. So, okay.、 So far, my list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than this list. Okay, Alan 和这个在这里列出来的一个单子比较了一下，他到北京来应该做的事情，他发现呢，他在北京做的事情呢，也是有一个单子的，但是呢，和这里边呢完全不同。比如说电话，他就自己带着。是移动电话，所以不需要那个装。他住的是宾馆式的公寓，所以也不需要去买那些必备的东西。这样呢，他在中国银行开出来的账户呢，也就是一个银行的普通账户，也没有不用个人的支票。但是呢，在实际使用意义上说，他说这样一个 list of things 是非常有必要的。Okay, thank you, listeners. We stop here for today, and we'll talk with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listeners. Bye-bye. 好，谢谢 Alan， 也谢谢 Ginger， 同时呢，也感谢您再一次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今天呢，我们学习的是第18课的第2个单元。恭喜您已经学了这么多课了，记了很多的单词和句型，还有呢，了解了很多英语文化方面的知识。其实呢，我们的生活呢是和我们的事业密切相关的。如果您的工作有变化，那么您的生活呢可能就会相应的有一些变化。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有了一个新的环境，就需要适应，对不对？在这里我们学到 get settled， get settled 就是安顿下来， settle down， settle down 也是安顿下来的地方。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那 how could you get settled， how could you settle down， 怎么样能够尽快的安顿下来呢？在这篇文章当中呢，给我们介绍了三个学生，从亚洲到美国留学的三个学生，他们是怎么样在纽约安顿下来的。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 three students from Asia have been in New York for 2 weeks now. 三位学生到美国去求学， 刚刚到达两个星期。Monday, they're going to start school. 星期一的时候呢，新的学期就要开始了。They have found an apartment near college. 首先他们要找一个住的地方。Find an apartment. Apartment, 大家能回想起来吗？这个词我们在前面的课文当中好像经常提到过。Found, 它的原型呢是 find. Find an apartment to live in, to stay in, 是吧？找一个住的地方。OK, near college 还有一个要求是要靠近学校的。The foreign student's advisor gave a list of things they should do. 参与学生的管理的这些人员呢，提示他们，给了他们一个 list, a list of things, 列出了这样一张清单。A list of things, 告诉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 settle down 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Pay two months rent in advance. In advance, 意思就是提前。提前 pay two months rent. Rent 是一般是指租房的租金。Pay rent, 付房费交租金。Two months rent, 两个月的要预付两个月的租金。提前 in advance. Okay, open a checking account. Open a checking account. 同时呢还要开一个这个支票的户头。开一个户头。看来这个现金的流通呢是相当少量的。所以需要开一个户头。Shop for sheets and towels. 这是和生活起居相关的。Sheets, 床单。Towels, 是毛巾日常用品。怎么样 ?Shop for that. Shop for those things. Shopping. 不仅如此 ,call the electric company to start the electric service. Electric service. 到一个地方居住没有电是不行的。方法是什么呢 ?Call the electric company to start the electric service. 嗯哼。看来还是比较麻烦的。住在这里除了需要 electricity, 需要电之外呢还有另外一项必须 ,gas。Call the gas company to start the gas service. 你还要通知煤气公司告诉他你要用这里的煤气让他们给你开通。And then you need to call the telephone company to get the telephone installed. 为了通信方便你还要使用电话。所以一定要给电话公司打电话告诉他们来给你安装 Call the telephone company to get the telephone installed Install 是安装的意思 Install something OK 这些事情呢是他们必须要做的 Now they have paid 2 months rent in advance 钱是交了 Call the electric company and the gas company 电力公司煤气公司的电话也打了和他们联系过了 They have also bought sheets and towels床单和毛巾呢也都买来了 But they haven't called the telephone company yet 但是呢这点活呢这一天没干完他们这个还没有来得及给这个电话公司打电话 And haven't opened a checking account 户头也没有来得及开 They are going to do these later 过后他们再做怎么样朋友们您的感觉如何这点活并不难其实英文也不是很难好提几个问题吧Where are the students from? Where are they now? How long have they been there? When are they going to start school? Have they found an apartment yet? What did the foreign student's advisor do? What did he ask the students to do? Ask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这也是一个短语。动词短语叫要求某人做某事。What else should the students do? Have they done all this? Have they done all this? Have they called the electric company yet? Have they called the gas company yet? Have they called the telephone company yet? Have they opened a checking account yet? When are they going to do this?When are they going to do this? 好，朋友们，今天的课程就复习到这儿。我是周敏，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English,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hree. 张道 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是周敏。今天让我们继续学习第十八课的第二单元，继续我们的求职面试。丹尼，我发现这个求职面试啊，现在可以说越来越重要了，而且呢，找工作的这个形势也变得越来越严峻，所以有很多朋友呢，这个投递简历也好，去求职也好，参加这种 job interview 的这个机会也好，都是不止一次的。 嗯，我让我想起了一个人在应聘的时候遇到的一个小的插曲，说第一家公司说你没经验，不行，不能要你；第二家公司还说不行，你还是有经验再来吧。等到第三家公司的时候，他已经实在受不了了，说一句话，真见鬼，你不让我工作，我哪来的经验。所以呢job interview 其实里面最关键的就是 experience， 经验最重要。 嗯，另外还有 qualification、还有你的 certificate， 对， 都需要等等等等。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掌握的一些新单词。 Words and expressions。 Discuss。 Discuss， 讨论，名词，discussion。 Chief 上司， total 也指 head， the man in charge。 Inexperienced 没有经验的， experienced 是有经验的，它的反义词。 Reasonably 合理的，适当的，相当于 properly Reply 回答，类似于 answer， 但比 answer 回答的要细致全面。 Keen 敏锐，灵，形容词。 Intelligent 聪明的，形容词。 Specific 具体的，明确的，副词 specificallySalary 薪水，薪俸，通常指年薪。 Considerably 相当大的，可观的。 Promise 答应，允诺。 Right away 立即，马上。 这里面我发现这个 chief 他是自己的上司或者是头头，那我们能说 my head 来替代这个 chief 或者是 my boss。 其实 my boss 要好得多，说一个公司的首脑 the head of the company 是完全可以的，但说我的上司一般大家都会用 boss 这个词、boss 就是指的是上司老板。 谈到这个 salary 呢，也是大家在求职的时候非常关心的，但是实际上这个薪水呢，在英文当中不或者是报酬也有很多的说法，比如说 payment。 payment 整体说报酬啊，也可以说零散的我们还给 reward、也是报酬的意思。 reward 的报酬有的时候是不上税的啊，但 salary 是需要上税的。 刚刚您谈到这个 salary 呢，通常是指 annual salary 年薪，或者是 monthly salary 是的 月薪。那如果是周薪，每周付的这些薪水 wage 实在不行的时候再少点，按小时计费呢，就是 pay by the hour， 按小时计费。 pay by the hour， 我还听说有人讲 I don't work for peanuts，或者是 I work for bread and butter， 这都是和这个 pay salary 相关的。 是啊，对，所以我们说这个薪水的高低呢，我们说 he gets a handsome salary， 指的是非常可观的收入。 a handsome salary， 对， handsome 有可观的意思。 这还是我第一次听说、 嗯、 就相当于 considerably， 对， considerably highly paid， 对， highly paid。 我们也可以说我的薪水还不错， I get a good salary，还可以说 I'm well paid， 但比 well paid 更好一点的就是 better paid。 还有说 the salary is decent， is decent 啊，非常体面啊。 decent T, 就是说这个薪水还可以。好，我们现在来看课文。 An interview。 The man who interviewed Peter was called Mr. Daniels. After the interview, he discussed Peter with his chief, Mr. Thompson.Mr. Thompson asked Mr. Daniels about Peter, and Mr. Daniels said he was a very pleasant young man. He said he was inexperienced, but he had done quite well at school and spoke some French and Spanish. Mr. Thompson asked if Mr. Daniels thought Peter could learn the job reasonably quickly. Mr. Daniels replied that he seemed very keen and intelligent. Mr. Thompson asked if Mr. Daniels had mentioned a specific salary. Mr. Daniels said that he had explained that the starting salary would be quite small, but that it would increase considerably after 6 months if Peter proved the right man for the job. Mr. Thompson told Mr. Daniels to write and offer Peter a job at a starting salary of £30 a week. Mr. Daniels thanked him and promised to do it right away. The man who interviewed Peter was called Mr. Daniels. 这句话是一个定语从句，它的从句是 who interviewed Peter， 先行词 the man， 后面呢主句的谓语是 was called， 宾语是 Mr. Daniels。 那么我们把从句去除掉，看看剩下的是什么。 The man was called Mr. Daniels。 我印象当中李老师就是本人自己不能称呼自己说我是 Mr. Daniels， 这是不可以的吧？这是一种尊称，只能别人这样称呼你，是吗？有这样的说法吗？ 我们要看场合，实际上自己要是说自己是 Mr. 什么什么，其实给一种哗众取宠的感觉。一般我们在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尽可能拉近距离，而不是把距离拉得很远。如果我们在一个场合跟人家说 Hello everybody，Just call me Mr. Danny， 那这样说以后很别扭，不如呢变成声调，然后呢把前面的 Mr. 这样的尊称去掉。 Hi everybody， please call me Danny， 那么会让人感觉很亲切。其实人与人之间表达的时候呢，这个为了拉近距离，有的时候不需要舍掉一些个云语调啊和一些修饰词，这个肯定是不能说自己是 Mr. 什么什么啊。 嗯，有时候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啊。 嗯，对， 还是应该有一点亲和力，有一点亲近感。 那么 who interviewed， 面试某个人，动词，及物动词 interview。 顺便提醒一下，面试官叫 interviewer， 而被面试人叫 interviewee， 也可以叫 candidate， 候选人， 候选人。对， after the interview he discussedPeter with his chief, Mr. Thompson. 在面试之后 after the interview, 注意读音 the interview, he discussed with his chief, Mr. Thompson. 他和他的头上司 Thompson 先生聊了一下关于 Peter 这个人的情况。所以在这里大家不要担心怎么会直接 discuss 加 Peter、啊、其实指的是谈关于某一个人的相关的事情。 嗯，看来这个 interview 的时候这个场合真的是很重要的、 嗯、 一个人有时候往往不能够给对方一个正确的判断。 是啊，对，所以呢在面试大公司呢，一方面有集体面试进行对比，挑战最大，包括重要的大学面试，比如说香港的大学面试，我以前就是做过这方面的培训的，那么也是属于集体面试，这都挑战相当大。另外呢还不是一轮面试，往往都是几轮面试下来，不见得把自己搞得很疲惫，但却压力非常大，因为每一轮的人不一样，角度不一样 呀。在短时间里面希望全面考验一个人、 啊、 真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嗯、 有时候往往会看走眼啊。 嗯，是啊。那么 Mr. Thompson asked Mr. Daniels about Peter and Mr. Daniels said he was a very pleasant young man。 那么 Thompson 先生问 Mr. Daniels 关于 Peter 的事情，Ask somebody about something. 结果呢 ?Mr. Daniels said, 他说了 ,Peter 是一个挺不错的小伙子 ,pleasant young man. Pleasant 这个词呢是很阳光的一个词，强调一个人的印象，给人印象，综合素质，一种感觉很不错 ,pleasant. 嗯，这个 pleasant,P-L-E-A-S-A-N-T 使我们不由得想起另外一个词，就是 unpleasant。 unpleasant、 如果这个人很 unpleasant， 你就特别不愿意跟他在一起。 是啊， pleasant 也可以形容天气，还可以形容记忆。那我也给送大家一句话啊，来形容我们的节目，因为我觉得这我们的节目会给大家带来很凉爽的一种感觉啊。 英语的这个凉风吹给大家。那这句话就是 Summer could be very hot without pleasant memories。 那么如果没有我们这种电台给大家带来的温馨记忆，相信那么夏天一定是非常炎热的啊。其实原话是这么讲的， Winter could be cold for those people who don't have pleasant memories。 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收听节目，这样就不会很热了。 嗯，无论天气如何，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呢都能够感到快乐，这样时间会过得更快，所以这个记忆也是 pleasant。 Yeah, pleasant memory. He said he was inexperienced. 他说 Mr. Peter 经验不足， inexperienced， 因为他很年轻嘛，所以这里面的 inexperienced 是形容词，分词转化的形容词。 But he had done quite well at school and spoke some French and Spanish. 但是他在学校成绩很好，这一点可能有别于我们平时见到的语言表达法，他这里用的是 do well at school 的表达法。那么 do well at school 意思是学校成绩及表现都不错。我们一般会说成绩好叫 good academic record 或 school report。 事实上来讲呢，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用法要更加实用一些，更容易懂一些。 and spoke some French and Spanish， 还能讲法语和西班牙语。讲一些，我们都知道 some 修饰的是这些抽象名词，那在修饰它们的时候呢， some 这个词起到的作用就是相当于 a little 一样的作用啊，表示一些。我们如果愿意用可数名词去解释呢，比如说能讲几句西班牙语叫 speak a few words of Spanish。 然而呢，我们都知道 Peter 如果真能讲法语和西班牙语，那一定是在面试当中恐怕增加了自己的筹码。除了重要的文本合同都知道用西班牙语撰写以外呢，因为全球有4亿+的人在讲西班牙语，那我想对于 Peter 来说肯定会占尽优势在面试当中。 总而言之，多学一门外语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觉得都是有帮助的。 嗯，是啊。 Mr. Thompson asked if Mr. Daniels thought Peter could learn the job reasonably quickly。 Thompson 作为公司的头，就是 Mr. Daniels 的上司，就在想确认一点啊，向 Daniel 先生确认是否 Peter 能很快的做好自己的工作，也就是说 learn the job， 工作当中学习，也就可以说 pick up the things can be if he is a quick learner in his job。 那么他能不能把自己工作很快的进入状态接管下来。那 reasonably 指的是尽可能的合理的 quickly， 其实在这里面 reasonably 是肯定强调是越快越好。那么从他们的角度，这个 reasonable 是相当于一个平衡点一样，对于 Peter 来说，如果你做得慢的希望你快一点，如果你学得少希望多学一点，所以它是一个平衡词，在这里面副词修饰副词 reasonably quickly， 这表达法是非常有意思的。 Mr. Daniels replied that he seemed very keen and intelligent。 Mr. Daniels 先生是这么说的，他说呀 Peter 这位小伙呢看来very keen， 很灵，聪明。那这个灵呢跟后面的 intelligent 有一些区别， keen 它更接近于 smart 这个词，而 intelligent 则强调一个人这全方位的智慧，所以一个是更大的概念，一个是处事的时候各方面反应速度快，是 keen 这个词的特点。 嗯，看来两位呢一致认为这个 Peter 的 IQ 比较高一些 啊。Intelligent quality, right? Intelligent quality 就是 IQ 的意思啊，指的是他的智商很高啊。Mr. Thompson asked if Mr. Daniels had mentioned a specific salary. Mr. Thompson 先生用了一个一般过去时问，那么在此之前发生的动作就是 Daniels 先生